决定

心田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更像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

是我离不开柔柔，我不能证明是与否，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。